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身在青楼的顾洪波，虽说凭借着自己超群的姿色和才艺，在秦淮河畔争夺了一片天地，成为众人皆知的名妓，可是身处红尘的顾洪波却一直盼望着能有一个真心爱他、赏识他的公子把他娶走。结婚嫁人，夫妻恩爱，那是所有女孩的愿望，对于顾洪波来讲也不例外呀。只是每天虽说阅人无数，可是真正能让顾恒波心仪，对顾恒波也有感情的，那是寥寥无几。就在顾恒波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，突然一位公子的出现，打破了顾恒波寂寞的情感生活。这位公子名叫刘芳，有家世，有才华，对顾恒波也是真心相对。两个人相处三年之久，其中还互相私定了终身。顾恒波对于这段感情非常向往，只不过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一下把顾恒波的美梦给打破了。他庄严亮雅，美艳无双，精通文史，工于诗画，他被时人称为南曲第一，又在清初被封为朝廷一品诰命夫人。他的婚姻因追随三朝意志两度投降的龚鼎孜而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他重情重义，品性高洁，有人斥责他是轻浮势力，水性杨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备受争议的诰命夫人顾恒波第五集。顾恒波当时已经年约20了，这个年纪放到现在也许还是一小姑娘，根本不用考虑结婚嫁人的事儿。可回到古代，说的不好听点，您这跟圣女没多的区别了。更何况顾恒波身在青楼，这样的出身要是不趁早学么一个如意郎君替他赎身，再往后拖着，女人最大的优势可就没了。顾恒波和刘芳相处三年，两个人虽说恩爱，可有一点挺有意思，那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对外宣布过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俩好别人不知道。有人这会儿得纳闷了，说俩人有感情这是好事儿啊，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呢？这中间啊，大概有两个由头。头一个，老鸨子。老鸨子多贵呀，顾恒波那是他的摇钱树，您想这棵摇钱树要是有主了，谁还会往他身上掏钱呢？所以老鸨子绝对不会让顾恒波对外宣称自己有心上人了。这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出自刘芳的身上。刘芳虽说心仪顾恒波，可他们俩的出身相差太远了。中国人历来讲究门当户对，你一个大家公子头回结婚迎娶的是个妓院里的头牌，您想想哪位老家也不会点头答应。赶巧了，刘芳这个人呢，往好听了说是为人老实，往差点说呢，就是太懦弱，没主意，窝囊废。老家不答应，他也不敢做主。曾经和家里说过，一看父母这么反对，他也就借坡下驴，不再提了。就这么着，一晃三年过去了，顾恒波眼瞅着自己的年岁一天天大了，就难免会跟刘芳念叨，说你看看，咱俩都好了这么些年了，我实在不愿意在这种地方过着每天应酬男人的日子了，要不然咱俩这婚事儿早点办了吧。一听这个呀，刘芳刚才还高高兴兴呢，紧接着就变成吭吭哧哧了。这个呀，你说的对，这事儿我得办，不过咱俩这感情在这儿呢，也不急着这一天两天，对不对？ 你别急，我对你的心意啊，你能明白，名分这事儿那就是早晚的事儿。早晚的事儿，话虽说的轻巧啊，可是对于一个姑娘来说，有多少青春能让你这么拖呀？顾恒波一回两回的询问，眼瞧着都等了3年之久了，还没有一个确切答复。起初心里那点期盼呢，一点一点的全都磨没了。顾恒波知道刘芳有难处，心说像他这样的绅士啊，又是头一回结婚，娶个妓女回家，这肯定是有辱家门。俩人感情再好，也难免会出岔子。可是这么个等法，等到何时才算个头啊？顾恒波难过，一来是几年的感情他放不下，二来他也恨自己，再有才华，再有姿色，再有头脑，也敌不过青楼出身这么一个头衔。顾恒波和刘芳俩人的关系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拖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顾恒波的生活里突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多情的公子，这就是年轻的进士龚鼎姿。龚鼎姿是安徽合肥人，当时年仅24岁，可以说是年轻有为，博学多才，刚刚中了进士及第，少年得志，回家报喜。这次路过南京，正是他从家里探亲回京的路上，途经至此。南京是个好地方啊，多少文人墨客都想到此一游，领略一下江南风景，体会一下六朝金粉的韵味。就在他游览名胜之余，有一个朋友跟他介绍说，你呀，如果来到南京，如果错过了梅楼，那就等于没来一样。龚鼎姿听完立马来了兴趣，心说这个梅楼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啊？值当的我这朋友这么夸赞一番。抱着一脑门的问号，龚鼎姿随同几位朋友就来到了梅楼之上。头一眼瞧见顾恒波，连话都没说，心里就喜欢上这位姑娘了。顾恒波那是赛过天仙的容貌，迷人一般的孤傲气质，还有令人佩服的才华，处处都让龚鼎姿着迷。而顾恒波呢，也被眼前这位陌生的客人，他的温文尔雅、气度不凡给吸引了。一番介绍，龚鼎姿和顾恒波俩人来到了一个靠窗的位子，各自捧着一杯香茶，边谈诗边论画，时不常的还传来阵阵笑声。龚鼎姿非常欣赏顾恒波的兰花闲坐，一时兴起提出要为顾恒波画上一幅肖像。顾恒波头回听到这样的要求，欣然一笑，点头答应了。龚鼎姿呢，也是绘画作诗的才子啊，没出多大一会儿功夫，一幅佳人倚兰图就画好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，龚鼎姿还自作主张的在这幅画上提了一首诗：腰肚垂杨发肚云，断魂莺语夜深闻，秦楼应被东风误，未遣罗夫驾驶君。这首诗里都是龚鼎姿对顾恒波的好感与怜爱，说白了，这就跟求爱信没多大区别了。顾恒波看完之后心领神会了，虽说对这位龚鼎姿有些好意，但顾恒波见过的场面太多了，根本不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的客人对他的许诺，所以呢是含羞不语，没做回答。龚鼎姿一看心里就明白了，不好再强求什么，只好起身告辞，改日再来了。要说龚鼎姿最初并没有动什么真感情，仅仅就是顾恒波的姿色和名气吸引了他。可随后的一个月里，龚鼎姿是天天来梅楼，两个人要不然就是促膝长谈，要不然就是游山玩水。 接触多了，龚定姿可就真陷进去了，对顾恒波那是动了真情。眼瞧着动身离开的日子一天天近了，龚定姿这才表明了自己的真心实意，希望顾恒波能够跟随他一块儿去京城任职。是走是留，龚定姿是真是假，顾恒波难以权衡，因为这一步要是迈出去了，可就是覆水难收了。几天过后，眼瞧着龚定姿就要启程了，顾恒波考虑再三，最后还是决定留下了不走，只是取下一枚金钗作为信物。二人相约，如若情分未断，当龚定姿再次来到南京的时候再续前缘。龚定姿走了，可留下的却是顾恒波对他的牵挂。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龚定姿的真心让顾恒波平静的心又起了涟漪。顾恒波曾经一度想过，是不是我太小心了，是不是我不太信任龚定姿了，可转念一想，人都走了，后悔也没用了，只能是盼着如果龚定姿真是对他有真情，那两个人一定会再次相见的。顾恒波每天都惦记着龚定姿，可偏巧这个时候，以前那位刘芳刘公子又找上门来了，打算跟他要重归于好。顾恒波看着刘芳，心里这般酸楚，一阵阵的让他难受，心说我当时那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可你却不愿意给我一个交代，不愿意给我一个名分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就此了断了。所以对于刘芳的示好，这顾恒波不再相信了，对他呢，也就像对待一般客人一样，索然无味。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刚巧赶上中秋佳节，园子里姑娘都聚集到秦淮河畔赏月，大家围坐在一起饮酒弹唱，好不热闹，唯独顾恒波一个人心绪不宁地坐在这儿。为了衬托气氛，每位姑娘都会作诗一首。轮到顾恒波的时候，就看见他呀，望着花香正浓的菊花，满面愁容地吟诵了一首《咏醉杨妃菊》：一枝篱下晚寒香，不肯随时做淡妆，自是太真酣艳罢，半篇云髻学轻狂，舞衣初着紫罗裳，别善风流作艳妆，长夜傲霜悬槛畔，恍疑沉醉已三郎。其实顾恒波能随口吟出这首佳诗，灵感全部来自于龚定姿，因为就在他转头看见菊花的时候，脑子里忽然闪现出当初他与龚定姿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，幸福甜蜜，琴瑟和谐，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再体会到。顾恒波期待的幸福就在中秋节过后变成了现实。龚定姿这回是去南方办差，时间紧迫，可就在途经南京的时候，他千方百计抽出了一天的功夫过来见见顾恒波。二人再次相见，那场面不是一般的感人呐。顾恒波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，俩人说好等龚定姿办事回来就带着顾恒波一块儿回京城。情有所属，这本来是顾恒波最盼望的事儿。可谁成想，就在龚定姿走后没两天的功夫， 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情又一次动摇了顾恒波的信念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两年前他们园子里头有位姑娘被一个杭州的富商给看中了，不惜花费重金替这位姑娘赎身，要把人家娶走当个妾。要说这身份上，这姑娘没在意，心说我们这样的能有一个归宿已然不易了，什么名分不名分的，那纯属奢望。这姑娘平日里跟顾恒波俩人感情很好，走的时候啊，那股子对未来的期望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，甭提多高兴了。大家伙都为这姑娘能脱离苦海而高兴。可谁想到两年之后这一天，这位姑娘突然回来了。好家伙，大家伙头一眼瞧见都没敢认，这位姑娘是面黄肌瘦，容貌憔悴，简直和走的时候判若两人了。大伙担心呢，一打听啊，闹了半天，这姑娘自打走了以后，这位富商的大老婆因为刁蛮不讲理，根本不让这位姑娘进家门。这么着，这姑娘只好在郊外一所别院里边住下来了。起初这位富商对她还挺好，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，可没过多久，这位富商就喜新厌旧，瞧上另外一姑娘了。结果这位姑娘别说好日子了，连温饱都成问题了，实在没辙，这才迫不得已回来了。这位姐妹的遭遇一下让顾恒波的心凉了大半截子，心说我的未来是不是也得这样。结果一个月之后，龚鼎姿兴致勃勃地回来了，可顾恒波却最终改变了主意，打算不走了。顾恒波害怕呀，害怕自己有一天也落到这步田地，所以等龚鼎姿回来的时候找了很多理由他要推脱。龚鼎姿听完之后如同是晴天霹雳呀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说死说活这才说动了顾恒波。那意思就是给龚鼎姿一年的功夫，一年之后你对我还有情分，我再跟你一块去京城。其实说白了，顾恒波就是想考验一下龚鼎姿对自己的诚意。春去秋来，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顾恒波以为龚鼎姿啊不会坚守他们的诺言，直到一年之后，龚鼎姿按照日期再次推开顾恒波的房门。这下顾恒波是真被感动了，两个人在相识两年之后正式成亲了。那一年顾恒波22岁，龚鼎姿26岁，两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，终于喜结良缘，这份情谊来之不易。所以二人结婚之后，那就如同是天上的比翼鸟，地上的连理枝，过得不知有多幸福多恩爱。婚后没多久，顾恒波就随着龚鼎姿来到京城了。为了改头换面，顾恒波还起了名字叫做徐善池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因为丈夫龚鼎姿，自己这么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青楼名妓，最后能受到朝廷的封赏，做了诰命夫人。顾恒波的生活非常幸福，可这种幸福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。当然这不是因为龚鼎姿变心了，而是时局动荡，随着清兵入关，南京沦陷，举国百姓的逃亡，他们的生活也一下改变了。在历史上对于龚鼎姿的评价贬多于褒，就是因为龚鼎姿身为明朝官员，先是屈服了李自成，紧接着又投降了清朝，没有几年的功夫，他成了身经三朝的官员。对于这一点，很多人认为龚鼎姿就是一叛徒，墙头草随风倒。而他身边的顾恒波呢，起初还为了制止丈夫的这种行为轻生过，可自打被人救了以后，不光不再反对，反而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直到清朝康熙3年，顾恒波才病逝在北京铁狮子胡同。两年之后，龚鼎姿向朝廷告假，把顾恒波的灵柩送回到江南，让他落叶归根。